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客，哪知上了人家的当呢？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6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7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细巴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啊！老房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啊！”打凉棚往四外看，除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是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是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啊，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报啊，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随良大吃了一惊， 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女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坠，噌跳出圈来。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来，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 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 哎，有多少人？”“ 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 哎呦！”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投奔呢？ 哎呀，夏随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瑞的当？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 夏随良跟萧德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食再吐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关。结果分兵两路，夏随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聂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随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位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道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是倒拖大铲逃开这个院，他一走，詹峰、方天画跟着也撤了。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方叔安一看，眼前一亮， 嘿嘿，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 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的，大伙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 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看，火，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火光冲天，就知道三星怪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千观，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可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了，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十八节葫芦鞭，下水手这和尚是个大斧子胖，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三百斤，在他们背后有二十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十八般的兵刃，哪个都是耳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交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王元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衣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 方外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遂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间匕首院一晃，哗的了了了了，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遂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遂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遂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都白，夏遂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哈哈哈，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脾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三百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遂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十八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圣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啊，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遂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长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啊！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遂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月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边跟夏遂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元呢，这王元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得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说要凭你的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元，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位，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遂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一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 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爱虎人呢，哎呀，爱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爱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爱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齐了身了。其实爱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头有印象。所以爱五爷和韩天就领他们转啊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两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龚世良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三仙观扑空了，以夏虽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9个人。这9人号称南海的9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的二圣啊，三道是4绝呀、5虎6剑呐、7贤呐、8怪呀、9强10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9强看管。这9强已经什么？有人偷袭3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9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的，迎面正遇着2位罗汉。可这9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2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2位头脑一热，率领9强跟2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流浪。我相信落雪的月亮，更爱失恋的爱上。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疯狂，你不一样，你让我胡思乱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欧阳钟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9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他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钟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强锐那飘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媳妇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可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手，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爷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 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爱虎和韩天景和德楼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轮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虎，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往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青，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就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个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哇咔哇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审斥，怎么能干这事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不，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哈哈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殿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一级，第四号是金灯大剑，第五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扑棱，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 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12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12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随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圣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的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殿，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12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法如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揪出来。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方老爷， 什么事？ 刚才有人来找您， 找我啊？ 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 那几个人找我？ 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 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不是夏随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和把我整死，我呀不去。 方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您可别赖我。 这么严重？ 二妈，你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翠良的主意？ 不能， 他为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 大概是有事儿， 方叔安一想啊，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 老叔啊，我出去一趟，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 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 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备好了，剪点剪点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了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筒， 方淑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儿我好跑回来。可披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 哪位找我？ 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房叔安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房叔安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陆小青。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她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袋，就是那上淮山把她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房叔安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呢？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天干我们倒霉的时候天逆呗。这位属狗皮膏药的还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下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可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没看长的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哎，早乐意了。可是此说或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就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房叔安乐着过来了， 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 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 我是给您行礼了。 陆小英那个脸冷如冰霜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叔安的前襟，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 别呢，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 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是？呸！再说，呸你的皮！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 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 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叔安，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我哪能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 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跟我到里边。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房叔安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咱们四外看看没人。陆小英不走了，房叔安，跪下！ 您说什么？ 跪下！是好，跪下，跪下！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 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呢？ 方叔安，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啊。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 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啊，就好像我求他的，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囊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啊，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您可不能说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大人不算在其中。 哦，他不算。那我干老呢？我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那哪一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 啊，他也不算。那我呢？您怎么把我列的不是好人之中呢？ 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啊。你跟我老叔白玉瑞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老婶，拿人心比自心，你可别冤枉了我呀。哎，方叔安说着偷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啪啪啪啪啪。方叔安乐了，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你别看他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他还不知道白玉瑞谈什么事儿了。方叔安又有主意了，那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翻头对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他上哪儿去了？ 哎，你上哪儿去了？老远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死在七星楼里的。 哎呀，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兄妹摔倒了。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依附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房叔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比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 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礼。你说这样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的，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玄，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夏遂良的当了。您说夏遂良有多损，把罗玄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罗玄。那罗玄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罗玄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这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遂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方法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人差劲，说着说是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方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呐、啊，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的。你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跟着你到处流浪，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好让我整夜疯狂。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我要住在你心上。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人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也无